唉，旺伯翻到嚟啦，咁啊呢个礼拜咧最 hit 系咪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啦吓，咁啊最 hit 啦，当然啊 Betty Wong 嘅事件啦吓，咁佢一个叫做啊，几经辛苦，终于可以出人头地啦，吐一啖呢个咁嘅污气啊，咁啊喺呢个入境处门口咧就影咗张相啊，同埋写一篇万言书嘅表达佢多年嚟嘅奋斗。嗯咁啊，當然啦，網絡上就有呢個批評佢啊，又話咩搶資源啊，咁又話誒讚頌佢有一個不屈不撓呢個勵志嘅故仔咁樣。 你記唔記得譚雅妍啊？ 好熟。 譚雅妍，我咪你冇留意有佢咧，即係《明報》琴日係特登揾翻佢出嚟做咗次訪問嘅。咁佢都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畢咗業啊。 嗯。 咁譚雅妍就十年前即係類似咧，佢係領養嘅添啊，佢唔係。佢唔係即係港人內地生嘅，呢、這個黃 Betty 就係港人內地生噶嘛。咁、即係本來有居港權，不過因為啲咩釋法啦，咁搞到冇咗咁樣，所以變咗黑户咁啦。譚雅妍直情係只係領養嘅啫，咁但係即係落咗嚟啦。咁跟住嗰陣就嗰陣好得意嘅，你如果冇印象，我哋嗰陣我有印象啦，十年前，因為本來就話要遣返噶啦已經，咁啱啱考完會考定考完中三噶，咁啊成績好好咁樣，好想留低，咁突然間阿蘋果同佢報道啦，咁啊哇佢父母周圍幫佢要雞啊，周圍走啊，咁突然間啲人好同情嘅，成個社會啲人好同情嘅、如果今天嘅佢係仆街噶啦，真係個個鬧。嗰阵时系好同情佢，哇！呢、這个好难得嘅一个 发生喺咩个时代背景咧，系好大嘅，好唔 喂好大 嘅 问题。咁咧、因为就系因为太多人支持佢啦，太多人同情佢啦，咁突然间咧，嗰阵叶柳做咩？叶柳你知个人都好鬼冷酷噶，突然间就 嗱你讲嘅啦， 好鬼冷酷噶嘛。但系即系对啲移民啊，移民问题啊，但系突然间咧，因为咁啦，佢又呢个咩酌情权处理，俾佢留低咁样，哇！咁跟住啲。啲舆论又赞又盛啊！我记得我都系 support 嘅当时啊，即系印度理由啊。嗰阵啲人系好同情呢啲即系国内生嘅子女啊，咁样啊，百七万啊，嗰阵时系嗰阵时嗰批社运界而家都上晒，即系有冇得上位呢班人匿晒喺啲有多街工啊、打工啊嗰啲咁啦， 岗位啊嗰啲。呢、這个向上流动性系接近零啊嘛，你知啦，喺呢个社会。 嗰轮啊，冯家强啊嗰啲啦吓，嗰轮啊，即系帮居权嗰啲人啊，帮居权啊，贺秀兰都有帮噶啊，家个咩家长会咪佢搞出嚟咯。 嗯， 即系呢班人依家唔认添啦，即系唔话唔认，即系唔讲添啦，费事啦系嘛，依家帮啲居权人啊嘛。咁啊，金仔啦，当然金仔喺度啦。咁你谂下，点解啲人会变得咁快咧？呢十年 唔系，同埋我哋睇翻就系、是、就支持反对或者系憎恨嗰啲就唔好理啦，即系个个都讨论噶啦。咁你系支持就支持，觉得佢抢资源抢资源，觉得佢同情佢又同情佢噶啦吓。咁亦都有啲矛盾嘅。咁但系咧呢个节目系讲法律嘅，咁我哋由翻嗰个法律嘅 系法律嚟嘅，人太释法仲唔系法律啊？ 释法啊嘛，释法即系饮 Q 啦。 唔系咁，你依家啲人闹佢系好唔睇佢事实嘅，亦都唔喺佢个角度去谂嘅，甚至冇喺即系冇喺呢班居权啊嘅人嗰个角度噶。 你会咁嚟发表评论嘅啫嘛？ 你有冇睇？你有冇睇个施君龙嗰个访问？ 嗯， 即系如果你睇佢访问，咁喺佢个人嚟讲，你喺佢个人望出去啊。咁佢一生人正正常常噶，本来已经有噶啦，跟住争咗十年八载，等到啦，跟住又话你冇啊咁。喂，好嬲，亦都好大怨恨嘅社會。 啊、 即係如果你係經歷過咧，正常人應該就會好討厭嗰個社會遠離嘅。咁仲係個個肯嚟香港咧。其實呢個就是香港吸引之處嘅。而家佢哋係變咗香港人嘅喎，基本上。即係起碼佢唔會話喂，我而家攞咗居權，我唔留啦，我走啦，我翻去大陸可能揾食更好啊咁。咁唔奇喎。依然以香港人為榮。咁呢個咪我哋即係優越嘅地方咯。咁啊，但係咁啦， 我哋嗰套文化為呢個遠性文化吸引人啦、即係香港最獨特、最重要或者係最 優勢 珍貴嘅嘢就係呢樣嘢。咁可惜啦，呢樣嘢就逐步減少㗎啦，冇㗎啦嚇，咁樣就咁啊，大家要成為集體回憶㗎啦嚇。 我認為呢批新移民。即系先至系成全咗香港人嗰种精神。 系啊，等于我哋上一集咁讲过啊，我只不过悲观嘅陈述啫吓。 唔系你香港人原来个精神去咗边咧？咪喺呢班人睇到咯。即系你原来香港人系好搏噶嘛，所谓好打拼啊，或者佢冇怨言啊，即系先生奶嘅时代， 咩环境几差都好啦，工厂工几剥削都好啦，佢哋唔计较，总之就有工做就得啦。因为战后走落嚟嗰代嘛，跟住你睇到国内文革啊、大跃进啊嗰啲咁嘅国内嘅环境，啲人一路路走落嚟香港，咁香港啲人咪变咗系冇计较嘅，唔会怨个社会 咁。大家都咁高咁大，大家都系难民 啊， 系 系，而且五湖四海乜人都有嘅。我哋细个嗰阵乜嘢乡下话都听到嘅。咁好啦，啲人咁样长大嘅情况，咁因此而好神奇地，即系将个社会建设得咁靓、咁齐整啊。 咁因为落亲嚟呢班人全部都有呢个冒险家嘅精神啊。 系啦， 系即系同样 嘅走落 嘅特性啊嘛， 系 啊。即系懦弱嗰啲走唔落嚟噶啦，或者系呢个身体冇咁好嗰啲都瓜咗噶啦，走落嚟中途嘅时候。 同埋你全世界啲新移民咧，你都唔会对佢移去嘅地方有太大嘅期即系要求噶嘛。 嗯， 你收留嚟，你仲想点啊？咁你只系话喂，我要喺度做啲嘢，有啲贡献，等自己即系有个归属感啊、认同感。通常都系噶，你去到外国都系。所以咧，大多数国家欢迎新移民就咁解啦。即系移民政策里面一定要俾例嘅，因为佢哋肯做晒嗰啲即系低下工作而唔会多声气啊。点知啦？香港人肯咩？而家香港人肯做咩？有咗即系最低工资，有咗综援之后，又或者屋企有间屋，佢住有间房嘅住，咁咪整咗几万。 一话引入外劳就话咩啊嘛吓，会剥削本地工人啊嘛，令到工资就真系喂，但系唔对路啊！个市场个劳工市场失衡嘅，呢家系个建筑系咁，你引入外劳一个好正常嘅事啫吓，咁你冇理由个建筑成本系系。給予呢、這個即係轉嫁於呢、這個咁嘅買樓者身上，又話買唔到樓咯啊！ 唔係㗎，其實都唔係嘅。不過呢個就勞工界嗰、那個即係睇法啦，借口啦。係，因為你人工高，你先可以多啲人去做建築㗎嘛。咁你大學生都做得㗎，點解唔做得啫？幾萬蚊個月做唔做啊？梗係做啦。你即係有氣有力嚟講啦，係咪？有氣有力啊！咁點解一定係要即係低下階層做咧？係咪？同埋點解一定係低人工呢？點解高人工又唔啱呢？係咪 呢個 點解要咁呢？咁呢啲有得拗嘅，全部有得拗，係咪？ 咪有講嘅呢樣嘢，你對嗰樣嘢嘅投資有幾多？譬如你做醫生嘅，你投資起碼十幾年你先做咗醫生㗎嘛。咁你做呢啲建築工人，咁你學曬啲嘢大概兩三年就學曬㗎嘛。 兩三個月學曬啦。 唔係都要嘅，都要兩三年嘅。你裝修嗰啲咧就會要嘅。 要 學徒制係啦， 學徒制唔係佢係學門手藝啊。 係啦， 我都做過啦，做過印刷啦，咁幾年嘅學師三年，通常咁講，好似讀個 degree 咁嘅三年嘅。咁啱嘅喎，即係佢可能個技術唔係要求好高，但係佢嗰種手藝啊，其實係要浸嘅。 嗯， 即係啲手勢好唔好咧，就係幾年係唔奇嘅。 嗯， 即係同樣係做一樣嘢啊，手勢好唔好？ 咁翻嚟先啦，咁啊。我哋想讲嗰个其实嗰个观点就在于咧吓，咁啊系难民嘅身份都尚且拥有一个 合理嘅 待遇、 受教育权利，所以 拜根据边条条例咧吓啊？ 哦，难民即系公约有啦，防止即系无国籍公约有啦，即系处理难民系有国际规矩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要提供佢咧唔好低过即系本国。人民嘅基本即系生活待遇咁样，咁当然啦。你话系唔系难民咧？关于难民地位嘅公约系咪？咁你上网搵难民 先， 公约 佢都唔系一个难民嚟嘅。O K， 佢未必系难民， 都唔系打仗嘅啊。 但系佢差唔多嘅，因为冇人收佢嘛，即系两边都唔收佢嘅时候，咁佢咪好似一个 喺 无国籍嘅人咁， 系冇嘅。O K 吓， 系啊，佢因为冇国籍。 O K 吓。 啊，咁呢啲都大家都知啦，吓、啊，咁好啦，嗱，咁你一个人嚟讲，嗰人权嚟讲，咁佢有冇受教育权利咧？嗱、啊，你唔好话边个嘅责任、啊，你首先唔好问我喺呢个人喺呢度，你就对佢有责任噶咯、啊，即系呢个必然噶啦，你唔好喺度翻上去咪得咯，翻上去叫大陆搞掂佢咯，俾书佢读咯，咁大陆未必唔俾唔到书佢读嘅，但系问题你唔系咁讲噶嘛，佢嘅人喺香港啊嘛，咁你暂时未能够遣返佢，点都好啦，呢、這个技术问题啦。技术问题未得佢啦，留喺度嘅时候，暂时留喺度，你都系要照顾佢，即系佢嗰个人权嘅。 嗯， 咁你唔好讲话，哇咩人权啊？你即系香港系咁嘅，好弊，即系冇一个人权观念咧，就系咁嘅。 吓， 冇人权观念系咁嘅，对菲佣啊咁啊，系好有等级嘅，其实 唔系，其实香港人嘅所有华人都系咁嘅。 你话外国人都系咁，但系个意识上咁讲到人权啦，咁佢都系咁啊。 咁就算系儒家文化， 自己人权就啱啊，人哋嘅人权就唔需要重视嘅。 英国人系咯、啊，英国人都系嘅。 好啲噶啦， 即系有个等级。我哋 人哋好啲嘅， 好 香港人系核突啲嘅，我发觉即系讲民主自由，佢就话有人权啦，但系讲到呢啲其他权利咧，你比如对菲佣啊咁啦吓，冇人觉得即系主流能够帮我哋讲嘢嘅人多。即系当一个人喺你个喺个国家呢个地方二三十年咧，无论咩理由都好啦，咁你系应该认真考虑俾佢一个永久居留权。但系咧就一定系吓唔得啦，你见香港吓冇、可能。 个人才嚟噶喎，考入去吓。 菲佣好啦，你讲系呢个Betty 吓、王家卫佢喺香港情况啦，咁冇书佢读喎。佢去问过好多拗啦，佢即系纵然个 IQ 好咩成都，其实佢一定系好叻嘅个 IQ， 因为佢八岁前都冇读过书嘅，咁即系可能佢系自修嘅啫。 啊， 系嘛？即系屋企可能教下佢啊，请个补习先生教下佢，佢只系自修嘅，但系佢可以好快追到追翻个中学课程嘅。咁但系都冇话一间教好学校系收佢嘅，咁佢就系普通学校啫啊。咁即系变咗话佢教叻嘅嘢唔系先生教，系变咗佢自己有能力。 唔系咁，所有叻嘅学生都系自己读嘅，咁先生教嘅冇乜太 嚟啦。仲要佢有个心啦，系嘛？佢个斗志好好先得啦，系嘛？ 个意志力咯，可以讲系 意志力都好好啦。 即系不守 咁呢个即系深刻嘅天才嚟啦，系嘛？咁啊冇讲佢攞到几多分啦。嗱，佢 都唔系嘅。你话天才呢啲嘢就只不过系 即系读书叻啦。 IQ 其实个好多人同佢差唔多 IQ， 问题系佢哋咁嘅环境， 佢发挥得好好尽。 同埋你系每日都系好似喺香港最后一日咁样嘅生活咧。咁你咁样逼法呢，咁其实应该个个都得嘅。係啦，我觉得係。 个个得嘅，你 IQ 唔够就唔得 㗎。咁我假设 IQ 大家差唔多啦，咁其实就依家嘅 IQ 我 斗志好强㗎，不过我自 IQ 啊记性啊始终係有 limit 㗎，你明唔明？不过即係唔可以係即係唔係嗰种天才，你即係过目不忘啊嗰啲人啦，咁嗰啲係天生㗎嘛。 係有得有啲练返嚟㗎。 练唔到嘅，我练唔到，你练唔练到一目十行，即系冚唪唥记得嘅，即系有啲技巧。 我觉得佢又唔系咯，只不过系即系其实就我哋个社会成日好歌颂天才咁样样，其实背后付出嘅努力咧系相当之大嘅，系唔系我哋普通人可以。 佢都要肯预出，同埋佢有嗰个天分啦吓，佢肯啊咁样。咁嗱，呢啲人系咪如果佢留低呢个系咪其实香港好需要人？其实边个社会都需要呢啲人嘅。真系叻嘅， 以香港人为荣啊嘛！ 系你知啦，你大学里边真系叻嘅人系真系几个 percent 嘅啫， 啊， 几个 percent 嘅啫。喺中学更加啦，即系你中学淘汰咗批入到大学，能够话真系 依家就可能多啲啦吓。咁以前嗰、那个 都唔系嘅，系好少 死亡率系九成，系九成啫嘛，接近 OK 吓、入大学嘅 OK 吓、 啊。啦。嗱，佢个情况咧就系中大、港大都医学院啊，其实都系肯收佢嘅。 啊， 咁梗系爆晒灯啦，嗰、那个成绩系嘛，条条火箭咁啦。咁问题就系、结果系港大收咗佢，就是、因为港大收咗佢咧，入境处俾埋嗰个即系、行街纸佢啦，即系正式容许佢即系居留啦，暂时吓，唔系个个礼拜要去报到，随时可能俾人赶走嗰个情况。 系 十几年喎，十一年喎，随时俾人赶走喎。 咁你一定会发愤图强啦，诚惶诚恐都随时冇机会嘅。 下个礼拜仲喺咪香港，你讲唔埋喎，系嘛？咁你话喺咁嘅情况，佢终于攞到啊，咁佢咪即系有啲胜利嘅感觉，有几唔啱咧？ 好正常嘅啫。 你有几唔啱咧？你呢啲有乜好讲咧？系咪？即系你即系有冇话佢咧？一个小女孩嚟嘅啫，系嘛？佢应该远远嚣张先系嘅，点知唔系嘅？其实佢已经写得好谦虚嘅吓。即系所以即系成件事咧，当然系个悲剧嚟嘅，时代嘅悲剧。但系更大嘅问题咧，点解啲人系咁嘅心态咧？即系你睇翻谭雅妍个 case， 十年嚟变得咁紧要，系咪？即系、 因为唔系咁就好正常嘅一样嘢，就系、是、当自己都唔掂嘅时候，见到人哋好，咁就个心就好妒忌噶嘛。即系 香港人唔掂咩？而家 嗯， 其实香港人冇嘢唔掂喎。咪讲到呢度，我就要即系怪下嗰啲港本讨论嗰啲呢两年，将一啲好差嘅意念即系吹大咗，令到啲人系变得即系好 好过分好多嘢。 本土论其实可以另一个演绎方法嘅，未必佢哋咁样讲嘅，即系你可以歌颂本土，你可以 construct 即系你自己建造一啲文化出嚟啦吓，即系 唔系佢哋边有文化啫？ 陈文大师就唔系咁，你咪要系就冇文化啊嘛，所以咪要建造出嚟咯。 跟住嗰啲大陆人有好多，喂咁你香港人全部都系大陆人嘅，咪走落嚟嘅啫嘛。咁你夹硬要分开两样嘢，边可能嘅咧？ 咪有啲潜移默化噶嘛，即系不断慢慢去话俾你知呢样嘢系咁一件大话，讲十次就变咗真话噶啦。即系以为真系自己有嗰啲文化噶嘛，你明啊？即系创造出嚟噶嘛？吓、啊，即系我非常深刻嘅，最近睇一篇嘢我。即系睇到呢个宫本武藏即系有套新剧出嚟啦 ，OK 咁啊，55周年啦，同埋呢个武士道精神。我发现咧，原来呢个武士道精神咧系打完呢个日俄战争之后先出嚟嘅，先有呢样嘢嘅。日本人咧之前冇呢个概念嘅，咁点出嚟咧？纯粹系日本政府去建构出嚟嘅。 哦， 即系政府建构出嚟，即系不断讲啊呢样嘢，我哋应该有呢啲咁嘅精神啦。咁啊，真系最后有咗噶啦。 咁、我又好容易揾到个好好例子喎。 啊，呢啲系 我哋讲嗰个咩什么呢个核心价值啊，我们的核心价值啊，几稳笨、啊。 其实我哋不嬲都唔知嘅，纯粹系 唔系 知 系冇嘅， 系冇噶嘛吓。 系2004年嗰阵，阿黎广德、陈方安生等人 归纳出嚟咯吓， 夹埋开咗次，即系开咗咧两次座，即系研讨会咁啊，即系闩门啦，咁就列出唔知30几种香港人。即系包括咩专业价值啊，即系专业操守啊嗰啲咁嘢咧，就话咧就一齐要吹嘘呢样嘢叫做核心价值嘅嘢，核心价值啊，咁咧就变咗啦。嗰阵时开头系笑佢噶，但系而家个个讲，连啊689都系咁讲噶，核心价值我哋即系言论自由啊咁样。啊，嗰阵我记得同阿老萧初听到呢个 term 啦，老萧就俾嗰个比喻好笑，咁孝顺都唔系嘅，点解？孝顺父母唔系嘅，勤力工作唔系嘅。当然冇噶，大佬，我哋冇呢啲垃圾噶，呢啲系核心价值嚟噶嘛，系咪？即系勤力工作肯定系啦，点样狮子山下精神嚟噶啦，冇噶啊！我 其实呢啲嘢咧就好鬼主观嘅，呢啲咁嘅 系佢制造出嚟嘅一个核心价值。 系啊，呢叫我哋叫 讲得多咧，又个照噏。 唔系读社会学就会话呢啲咁嘅叫 socially constructed 啊嘛，就要啊特登去发明一啲新嘅意念出嚟，咁啊洗你脑。咁初梗系唔得噶，咁慢慢。不断讲个资源多嘛，不断讲，咁大家都以为系咯，就系咁嘅啫嘛吓。咁、其实呢啲就系、是政府宣传又好，啊或者系叫 propaganda 啊嘛吓。咁啊核心价值，喂咁你就系努勤力工作，喂几方面睇嘅啫。好的方面又叫勤力工作，吓、唔好的方面话你都唔识转博嘅，净系识做嘅啫。OK 就系勤力嘅啫。OK 又唔发达嘅。OK 吓系啊， 睇、你点睇嘅啫嗰样嘢。 咁勤力工作嘅意思就系只要个人勤力就成功噶啦嘛，个社会 即系 佢个逻辑系咁噶，咁亦都啱噶喎。事实上系成功咗噶喎。 咁唔系咁亦有咁反对资本主义嗰堆人又讲呢啲系资本家灌输俾你啲咁嘅被剥削者嘅概念嚟啫。 哦， 即系好多嗱，你明唔明啊？呢啲咁嘅嘢系摆喺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演绎方法噶嘛，即系全部都好主观噶嘛。 即系令到你简单化，你总之日日咧就唔好咁理嘛，总之做咗10几个钟头啊，有得食就算啦，冇多事啊。 咁 啊， 社会 咁咧呢个最大嘅价值观咧就系你有得做十几个钟头，系嘛？ 咁啊， 就生存到。 咁啊，许冠文当年啊， 咁就好伟大啦。 勤力嗰个身价只牛，咁呢个比喻啊嘛，即系比喻就话点解唔识转播或者 NFT 咧吓？佛学个角度又讲啦，你咁勤力做乜嘢咧？你做呢个俗世啊，对咁怀念啊？即系咁放唔开，我哋应该放开啲，咁睇你点睇嘅啫，全部都系，咁、所以诶呢啲咁嘅嘢啊，即系你话支持同情佢又好，即系对于我嚟讲吓，对于佢我嚟讲就系同情佢又好啦，或者系憎恨佢抢资源都好，咁纯粹都系情感嚟嘅啫，咁其实冇乜特别。 情感 咁如系咁情感你憎恨 点解唔讲法律唔讲人权咧？ 咁所以我哋咪要讲翻我哋喺呢个社会。 情感 就要讲返法律啦。 咪囉。 或者讲返一啲大家长久以嚟建立咗嘅人类嘅文明嘅制度啦。咁呢啲係经过好多年嘅试炼试出嚟㗎嘛。即係发觉奶嘢奶好多次镬嘢啦。咁就试出嚟咁都係呢个制度啱啲嘅。咁就用呢个制度囉。咁当然要摧毁佢都好容易嘅，就好似乌克兰咁嘅啫。 咁嘅嗰阵时咧，即系酌情权个由来啊，咁嘅即系 讲翻单我先啦，睇过呢个个人意见。 佢哋啊惊咧，所谓好多人会跟住行，咁而家都可能系阿 Betty 呢个例子一出咗之后咧，就国内啲咁叻嘅人咧，就想落嚟香港咧，就用佢个方法噶啦，即系会有新嘅例子出现。 嗯， 咁咧呢个系咪漏洞咧？ 咪睇你一个系咪呢个容忍度好高啦？咁而家我个社会即系容忍度好高嘅社会咯。而家发现香港嘅容忍度好低啊嘛。OK 吓、啊， 你我啊觉得系啊，呢个小妹妹叻咋，因为佢顶咗佢十一年都系都唔话你听。 你试下佢唔系一个考到入去 Hong Kong U， 其实考到又唔知乜嘢 U 嘅，或者系 Ivy 嘅，你而家咁讲啊？ 咁佢其实留低香港嘅意欲度低好多。嗰 件事嘅嗰个冲击程度更加大嘅 ，OK？ 突然间喺 Facebook 咁样讲 ，OK？ 哦，我唔系佢唔会讲啦，即系佢而家系因为即系觉得已经成功咗啦。 系咁，你系象征嚟噶嘛？你考到香港 U， 咁你就最香港叫第一间嘅大学嘅，都系 唔系？同埋佢系正式俾咗张牙鸡子佢嘛？ 系冇错，系 喺呢个 moment 佢觉得自己跌咗啦嘛？ 呢样嘢系 掂咗啦嘛，即系正式有咗身份，同埋有下半生有个光明嘅前路啦嘛。咁、但系好多人点解唔欣赏呢样嘢？即系觉得自己冇光明前路，咁就好唔中意佢有光明前路啦。呢、 這个香港人依家系即系 唔系呢个唔系香港人嘅心态变得几紧要啦。 都唔关事嘅，真人富贵厌人贫嘅嘛，不嬲系噶啦，中意听扑街 嘛。但以前冇咁强噶。即系你以前啲香港人系有信心好多嘅，即系觉得自己即系分啲俾你系冇问题嘅，益下国内人系冇问题嘅。以前真系嗰个心态系差好远嘅，甚至觉得好嘢应该俾佢知嘅。 以前我哋 好高兴嗰啲自由行落嚟，肯去六啊四一啊，去啊六四晚会啊咁样，咁香港人就觉得好巴闭嘅啦，几好嘢咁样吓。而家唔系嘅，而家唔系嘅。呢个心态嘅变化，你嗰唔系法律嘅问题咯，呢个系嗰个成个文化喺度变紧嘅。呢两年 有另一个情况就系你即系一小撮嘅香港人啫， 即系网上仲系咪一小撮咧？其实我都有啲疑惑嘅。虽然 唔系 啊， 网上仲一小撮噶，你就系靠网上嗰堆人，你可唔可以选得人建制派？知唔赢噶嘛？ 即系我今日就写咗篇文，就好强力去撑呢个 Betty 啦。我就预咗咧，即系梗系俾啲网上啲 bling bling 打到晕喺度啦。 咁冇计啊，王伯你个圈子同埋吸收资讯就系网上啊嘛。 但系 好出嚟讲， 我发觉又唔系。 其实好多人都系冇上网 嘅，同意我嘅人都系多过唔同意嘅。 咩啊？ 即系今日我嘅文嘅反应啊，我发觉啲人系同意嘅多。即系当然依然有人继续闹啦，系咪啊？闹下佢啦，同即系我系好明显啲排逆水噶啦。我要讲翻人嗰个价值啦，人嗰个尊严啦，国际法啦，系咪？我哋唔应该对呢、這个即系难民，依份难民都要俾佢足够嘅学历啦，佢应该有啦。我甚至又批评中文大学系次等大学，因为佢冇国际视野啦。香港大学啱啦，收咗先讲，系咪？考虑唔同噶嘛，佢系人才，收咗佢先讲。就算佢读完走咗去。唔系俾香港，唔系咁唔，即系你作为一间国际大学，你就唔系咁湿碎，话一定系要个人系要服务翻呢度，我先系咁俾个即系学历佢啊，或者俾个机会佢啊嘛。 哦，你指嗰个咩优才计划要去外国？ 系啊，优才嘅， 读完啲科，跟住翻嚟香港贡献啊。 系啦，你 even 你比如你去任何一间大学你读书，系咁你读得叻嘅话吓，你唔系净系为咗你份工啊嘛。你是为了人类的知识提升的嘛。 那个想东西都戇鳩。嗱譬如我读 physics 的 free camp by, 你回香港做什么呢？ 冇嘢做㗎。但你得叻可能你喺嗰度喺个学术圈子度有啲贡献。 我可能係返嚟做啲金融机构啊，咁啊帮人炒嘢都可以搵好多钱嘅咁样。但係。 咁你未必返嚟。 咁你都唔係做返本身嗰样嘢嚟㗎喎。 你可以返嚟做生意㗎，你读完医走咗去卖药嘅都得㗎。 咁你唔需要读医㗎嘛，如果係咁样。 佢读医嘅方便好多，走去卖药嘅时候咁咪容易好多。咁但系你嗰啲搵钱噶嘛，做 sales 搵钱噶嘛。 即系唔系一个专业人士咯，变咗佢嚟啊！即系 都 系专业， 不过你啲一般人觉得嗰啲就嘥咗你个即系医学学位啦，系嘛？法律学位你走咗去赖阿谭雅贤就走咗去做 NGO 做啲爱护动物嘅工作嘅，系唔做 lawyer 嘅。佢唔读香港要读完啊！你知点解？点解佢唔读啊？佢话香港要。即系 嗰個法律啊，太市場導向個法律係嘅，嗰啲課程咧全部都係啲商業課程，就冇咩 public law 嘅課程，即係好似冇咩人，其實有噶啦，唔係冇噶，即係咪人權啊嗰啲勞工法例嗰啲就好欠缺嘅，咁啊直情好似幫嗰個資本主義社會做嘢咁嘅，啊即係係冇意思嘅呢啲咁樣嗰啲法律咁樣，哇好叻嘅，所以呢個人有幾多個讀 law 嘅識得咁諗嘢，反為呢個喺國內嚟嘅。经历过即系被歧视、被即系排挤嘅人咧，就识得睇到呢啲咁问题，系嘛？几难得。 唔系，其实你就讲话点解以前香港人就比较识施舍，即系点讲啊？佢比较开， 比较 tolerance 系高啲啦，即系容忍度。 肯 依家就 同人分享啊，肯照顾人啊。 其实我觉得 咁50年代香港唔穷咩？点解大跃进嘅时候肯即系自己穷都拎晒？ 我觉得唔系嘅，香港人不嬲都系，唔系香港人嘅，就 系 呢个系人类不嬲都系咁嘅。 唔系中国人，中国人嘅乡里情嚟嘅，但香港而家冇咗嘅呢啲。而家你话香港人 唔 会话边种 讲 噶啦，净系香港人嘅啫。 八九十年代，咁你嗰种施舍系居高临下嘅施舍嚟噶嘛？即系哎呀，我俾啲你啦，咁嗰啲嚟噶嘛？咁嗰啲 以前咧，以前嘅国内穷咧，你俾啲佢咧就觉得自己好舒服啊嘛。而家佢有钱过你啊嘛， 系即 佢落嚟，佢落嚟施舍你啊嘛。即佢来唔好施舍啦，佢落嚟帮衬，喂我落嚟买嘢养活你哋咁。有啲咁嘅说法嘅时候， 即系嗰种分享嘅心理系由居高临下定系平等嘅？我 跌咗喺低下啦，已经 吓。 即 系 唔同咗 嘛，嗱两成两样嘢嘅，即系个心理状态唔同咗啊嘛。咁所以点解会 嗰啲游客系英国人、美国人，咁不嬲生活水平高过你啫。咁香港人冇嘢嘅喎，以前咧有历史嚟都系啦，英国人嚟到香港系高你几级嘅，即刻做咗帮板嘅，扫街嘅嚟香港做咗帮板嘅咯，唔使做差人嘅，唔使等升级嘅。咁咪接受啊？香港人接受系咪？因为佢认为嗰啲人系高啲啊嘛，系咪？而家陶傑都有咁講噶嘛，佢仲係認為英國人係高級人種嚟噶嘛，咁即係當然好核突。 咁你出得國， 即係急得出呢啲嘢好核突啦。但係問題， 我覺得係嘅喎，點解咧？因為 啲人肯接受啊嘛。 唔係你出得國嚟得香港嚟得去外國去做事嘅人，咁始終你可以出嚟響別井，即係有乜才能先做到噶，先派咗你過嚟噶。 唔係我 咁你冇才能嗰啲咪留翻喺本土咯。我講緊18至即係點講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嗰堆啊。 唔係。唔系，系揾唔到食嘅先走出去嘅。 哦，唔系，你系美国嗰边先系啫。 唔系去美国，唔系你就嚟香港都系嘅。 做官啊，我知吓。 做官都系嘅，因为你嚟咗香港几，即系你如果系尤其是年轻嗰啲嚟到咧，基本上你翻去就冇咗嗰个亲戚朋友个圈子嘅。 咁啊 系。做公务员嗰啲耐咗都唔想翻去噶啦，因为佢冇咗 friend 噶嘛。 嗯。 咁嗰陣時嚟香港做嘢咧，即係我哋後生嗰陣咧，嗰啲係你話佢叻唔叻咧？唔一定叻㗎。即係佢其實係登段廣告，即係香港請警察咁樣，咁就嚟得㗎啦。咁佢招聘咁ICC 嗰陣都係嘅。咁請翻嚟啲人，你話叻唔叻咧？其實我哋個裏邊嘅評價就一半一半嘅，天一半地一半，有一半係叻，有一半咧就好 Q 渣，係唔識嘢。即系咁上下都淘汰咗，赶翻走嘅要。 嗯。 咁但系点解佢嚟咧？咁样通常就系因为嗰份量高啲啫嘛。唔叻嗰啲尤其是，因为你喺英国 搵唔到食。 70年代、80年代，你可想而知啦。嗰阵佢哋通胀高到咩？工党嘅时候啊，工党政府咁就好差嘅。嗰啲低薪嘅人啊，咁变咗佢哋啊嚟香港咧就哇嗰份量高咗。一半到一倍咁样，咁佢咪嚟咯？佢哋都系咁。咁其实佢哋呢啲系咩咧？其实佢呢啲喺佢个社会系次等嘅人嘅，因为佢次等，佢先要向外走啊嘛，自己搵即系竞争输咗啊嘛喺嗰度。咁但系嚟到香港变咗人上人噃。咁以前香港都系嘅，香港其实有啲平庸嘅人咧，翻到国内变咗系好叻噶，因为你识嘢多过佢啊嘛，见嘢多过佢啊嘛。 嗯。 今天又调转咗噶，今天系调转咗嘅。而家仲系，其实仲系比较好咧，就系啲人点解肯落嚟香港咧？因为始终你个社会进步过佢嘛，喺佢嚟讲系进步咗嘅，即系佢嚟讲系升咗嘅，去咗个低，即系自己嘅社会系低啲嘅水平，文化好，社会条件各样都差嘅，嚟到香港系一个高咗嘅，福利好啦，社会制度啊，弯爽啊，所谓，咁喺佢嚟讲，佢系进步咗嘅， 香港是国际化了，咁喺佢嚟讲， 喺佢哋心目中，香港 生命里边一个进步， 系好洋化嘅， 唔系一个倒退嚟噶嘛，唔系一个倒退嚟噶嘛，即系等于我哋谂， 即系做冇错，即系未嚟过香港嗰啲对香港有无穷嘅幻想噶嘛，即系一个点好嘅城市噶嘛吓。 咁事实上你嚟到都唔失礼嘅，咁呢个真。 咁当然会亦都有落差啦，因为你电视剧拍到啲恶狗鬼鬼咁大，嚟到系唔系嘅？原来 当然啦，生活其实好差嘅， 系啦，冇错系啦， 生活其实好差 的。咁其实嗰电视剧咧就冇嗰啲屋嘅 ，OK， 香港系。 即系个唔系你嗱，我又好肯定，即系呢位呢两位女士啊，谭雅妍同阿 Betty 咧，如果佢翻过来咧，佢都系会出人头地， 系 分分钟佢嘅成就仲大过香港添。因为嗰、那个佢个相对嚟讲，佢嗰个冲劲咧更加系发挥到喺 高度发展。你系要有咁嘅成长背景翻大陆先系，即系你要自细有咁嘅成长背景。你话如果好安逸嘅情况，你应该就出唔到噶啦。 但系咁啊，佢因为走出嚟，所以佢有种被压迫同埋 逼出嚟嘅呢啲嘢系逼出嚟嘅。 逼出嚟嘅，如果佢喺个里边咧，反而佢系一个平平常常嘅细路咧，咁就冇噶啦。咁佢依然读书，我谂教叻 咁啊，有打机，又会有惶恐，成日俾人赶翻去大陆，跟住又受啲好不人道嘅对待，咁样又会有呢啲咁嘅，每个礼拜都系惊呢啲嘢，咁你自然就个人就会懒惰会撇噶啦，好正常噶嘛，唔系点会话温室之下长大啫？咁呢两位你想同我讲嘅两位，就唔系温室之下长大而可以走咗出嚟噶嘛，咁啊真系劲噶嘛 ，OK 吓、啊、 嗱。即系我话教过，而家讲讲咗十几年啦，亦系见到噶啦。即系喺中文大学教嘅嗰啲学生咧，国内嚟嗰啲，即系佢国内嚟嘅，即系佢系成咗年先嚟啦，起码都中学先嚟啦。咁嚟计啊， 国五噶嘛？ 起码中学啦吓，中学或者初中嚟啦，即系嚟咗都系几年啦。讲真，然系入咗中大啦。咁如果你依家睇翻咧，就佢哋嘅普遍嘅成就都系高过香港人。 嗯。 同样是读中大或者他们同都是成绩差不多，那你都没得说。 不同，他们入来读的目的和香港人 不是不是不是 读的目的是两回事。 基本上是他们后来那个斗志是会比香港人强 的。不是他很清楚他入来香港他读书是为了什么的嘛。即系我而家系 plan 好晒，即系我要咁样样单先上到去嘅，同我哋去读书系两回事咁。我入到大学啊，又入到嘅咁样样，跟住又入去咁啊， 咪咯， 系玩咯咁啊，拍拖啊 ，exactly 啦，就系咁 啊，去啊， 之后就慢慢 听 下 咁样样， 搵工啊，咁样拣下先啦，唔开心就唔做啦，人工低又唔做啦，总之拣到好先啦，咁。 咪对于其实就系嘛，人 佢哋唔系噶，佢哋系一份工跟住一份工要有。即系新嘅嘢啦，跟住学到新嘅嘢，新嘅目标，即系佢哋目标好清楚嘅，向上爬目标 清楚。即 系佢哋有一 种，我依刻唔搏咧，下一次系冇噶啦。即 系 有 佢哋嗰个向前进嗰个心态系强，咁所以咪自然十年落下来佢咪 成 就好咯。 就将你自己逼上绝路。 嗯， 吓、啊、咁当然啦，呢啲环境造成，环境影响一切嘅，同埋人性咧，我觉得咧就大家都系咁嘅啫，冇分大陆人。 咁你觉唔觉得 同埋香港 呢个新香港人系一个危机嘅对香港？新 香 港人呢个咁嘅观念，呢、這个咁嘅现象啊？ 对于旧香港人，咁冇噶啦。咁呢个新香港人，睇下你新香港人都分几只嘅。 其实你中唔中意都好啦，佢系好自然噶。因为你俾呢个 term 佢咧，佢嘅 佢讲紧一个现象啫嘛。 系啦， 呢个现象你无可挽回噶嘛。 系啦，无可挽回。 系啊，呢个现象只会越嚟越强化啫嘛。你唔中意又好，你中意又好，佢都会发生噶。吓。咁就只不过 我 而家啲叫新香港人， 我覺得一個危機嚟啦。我覺得直情一件係正常發展出嚟，即係會發展嘅，同埋一件唔係好差嘅事添。因為你香港人冇咗嗰種憧憬，冇咗我嗰代先啦。嗱，唔係得罪佢，真係話我睇自己嘅啫嘛。我代嗰人嗰心態同依家後生嘅心態爭好遠。咁但係我個心態，我就睇到曬喺呢啲新落嚟嗰啲人喎。 唔係逢親由叫做 即系喺个落后 地方 嘅社会环境里 边，嗰啲 挣扎上嗰个心态咧， 就会带嚟冲击噶啦嘛。 年青人，大家年青人嚟讲， 系带嚟冲击噶啦。我就系因为个天然资源就比你少，咁我更加珍惜个机会。 系佢哋系 俾你用晒所有嘅资源都摆上去。咁当然啦，有好多唔生性嘅一样嘅天然资源少，咁样都系唔上进啦。咁你唔好理啦。咁佢掂嗰啲落嚟啊嘛。咁你同呢啲由天然资源多嘅，咁啊一切机会来得太易嘅， 咁你一比就比下去嘅啦，好自然嘅啫。 咁所以你话系咪陈文讲系佢哋系劣质嘅人？咁呢个咪唔啱咯？呢、這个咁嘅，即系呢个咁嘅形容。 唔系陈文冇所谓嘅，个设计嚟嘅啫。即系即系你同佢认真咧，你真系戆居嘅真系。 但客观我睇佢哋系会带起咗香港嘅，即系呢种咁嘅心态去到边度都会带起。当然啦，佢哋系要 边度都系 香港某啲价值观啦。 我讲翻边个地方啦，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 佢哋欢迎。 其 实 二三十年前嘅，唔系以前嘅香港人都系咁嘅，其实呢种心态嘅。你就算系讲翻系。二三十年后，呢班新所谓嘅新香港人嘅子女，咪等于我哋而家香港人咁嘅啫嘛，一样嘅啫嘛。 系啊， 都系受呢个婚纱长大啊，都系受呢、這个 同埋佢你话香港人嗰个价值观文化，佢哋有份噶嘛？佢二三十年后，佢会改咗而家嗰个价值观文化。 啊，系噶啦，咁佢就话诶，咁、哎、第五代香港人咁咯吓。 啊，佢定义噶啦喎。咁但係你話係咪香港人嗰個價值觀唔化係咪我哋特登整出嚟？唔係嘅，自然發展出嚟。 香港人嘅價值觀係不斷去即係大 dynamic 噶嘛，其實唔係香港人嘅，其實所有價值觀都係一個 文化價值文化都係所有人一齊共同整出嚟嘅嘢嚟噶嘛， 同埋 所以溝咗新嘅 人 入嚟咧，就一定係改變咗原來嗰個價值文化。 只不過係你個文化係重視。persuade 你嗰個傳統，譬如英國咁樣好重視個傳統啊嘛，即係英女王而家係一百。系最大神啦咁样，咁但系佢点都会有啲改进噶嘛，由于个社会改变，咁改进咗之后，慢慢就会 cultivate 到一个文化出嚟，一culture出嚟噶啦。 系咯，啊，咁佢都系变紧嘅嘢嚟噶嘛， 不断变，因为我哋社会系喐紧噶嘛，唔系一个静止嘅社会嚟噶嘛，即系唔系柏拉图嗰啲理想国嚟噶嘛。 唔系英国佢自己俾欧洲啲人入侵嘅时候，佢都变咗啦，廿年前都已经。 即系有外来嘅冲击咧， 变咗，一定 社会就会变噶啦。 啊！一体化咗之后，佢都变咗好多嘢噶啦，即系牺牲咗啲嘅，即系一定要嘅。佢哋唔想嘅，当年啊，当年大富人唔想嘅、啊，所以你香港都唔想咁，但 系 你话你香港 好抗拒去改变嘅，即系你记得你一者嘅时候。 喂，你其实你明明点解香港咁多新香港人出现咧？就是、因为香港人想去结婚嘅关系。 嗯， 成日讲话咩殖民，其实冇人殖民嘅，你唔系有关系，你点落嚟嘅？个关系系亲戚关系啊嘛，咁啲亲关系点嚟嘅？ 嗯， 系咪？ 所以冇得讲啊，呢啲嘢以现象，你睇到个现象咁睇噶啦，冇得憎恨，亦都冇得爱嘅，吓、啊，即系呢啲系多余嘅感情嚟嘅。 系，即系所以虽然有人又宣扬憎恨同排外啦，但系我喺我嚟讲，我始终唔觉得系咁。 咁佢有权憎恨嘅，你又唔好唔报。 唔系，咁佢一种精神上嘅寄托嚟嘅啫。我觉得去到咁就系、是，佢哋又冇会行动，你做唔出啲咩事。 咁由于我哋系一个温室下长大噶嘛，咁你点行动咧？嗱，你话如果系 咁，除咗上网闹人之外， 新香港人系真系发起呢个憎恨呢咁嘅行动咧？ 同埋你好难做到噶啦 ，OK？ 你唔系第二个民族嚟噶嘛？你如果是美国黑人黄种人，你根本不通婚，或者你的文化融合就困难很多嘛。但香港人没有这样东西嘛，即是香港人和大陆人，除了啲乡音有些不同，但很快这些就不是，即是可能你的乡音变了， 其实看得出的， 是吧？咁佢同埋佢变得，佢哋适应是很快的嘛。是好快嘅啫，几年间佢就惯咗噶啦。香港式嘅生活系好容易适应嘅，佢哋冇咩适应唔到嘅。 香港式嘅生活冇乜嘢嘅。 咁同埋佢相对香港式生活系优越过国内嘅生活嘅时候，佢梗系剔咗香港式生活之后就变咗香港人噶啦，系咪？ 唔睇下边班咯。 咁你亦都十几年间嘅事嘅啫嘛，所以你排斥佢系咪最多咪排斥几年？唔俾中援佢啊，咁样唔俾又唔系个个要你嘅，其实一个小部分嚟。 唔系你宏观上咁睇，我当然咁嘅心态啦。咁其实呢啲咁嘅 case 系好难，即系好难一概而论嘅。你要 case by case 嘅。 咁呢个 Betty 系咪一个好好嘅 case？ 其实我冇乜嘢嘅，我又唔会对佢话一个天才特别系叻咁样样，佢都系勤力啫吓，咁、啊、勤力同埋有奋斗心，有斗志嘅啫。我相信个个有嘅时候。都做到嘅，咁當然又喺相同嘅環境之下啦嚇，咁又亦都唔會憎恨佢咁樣，因為佢 我就好悲觀啦。香港新一代嗰啲鬧佢嗰啲啊，個個都做唔到佢做嘅嘢，咁你即係 你 輸俾佢， 你嗰、 那 個環境造成噶嘛？你 嗱、啊，即係要俾人逼佢啊！ 我之前由細細個開始，四五歲開始， 要俾人逼佢啊，咁就會好多啦，咁啊， 系噶，咁你细个你俾人迫害下，你自然好识保护自己噶啦嘛。 啊， 即系你好识去观人呢个言行噶嘛，即系哦睇人眉头眼额噶嘛。或者走一走眉头咧，知哎呀呢条友应该咁嘅，你应该用啲咩对策？咁你好自然噶嘛，咁你因为你就靠呢样嘢先生存噶嘛。咁如果唔系嘅，你系一个父母又可以俾你健全啊，可以正正常常生活嘅，你又唔需要睇噶，即父母睇你个面色，佢点样去爱护你啊嘛。 嗯， 你想做乜就做乜噶啦，咁你自细培养呢样嘢噶啦，咁你冇得搞噶咯，你大咗自然就呢种性格噶咯， 咁所以咁冇嘅，你真系俾人竞争，如果你唔去竞争，你就输俾大陆人，咁恶处竞争 冇噶啦，你每个个体嘅问题噶啦，就唔可以用族群去分噶啦，呢样嘢就 即系我唔知依家大学里边个生态系点啊。 你所以咪要 case 大 case， 有啲唔咁，有啲系普通好似香港人都一样有啊。Betty 咁嘅鬥志 有 有 有有 啫嘛， 係啊，好積極嘅人一樣係 一樣有噶，只不過個比例幾多咧？咁冇人做 research 就唔係太清楚啦。 即係被壓迫， 感覺上 係 少咗啦嚇咁咯。 通常就比較多即係、努力走出去嘅人啦，係嘛？即係猶太人 咁 啊。 今集咧就變咗探討人性嘅問題啦。 即係人性都 幾好啊！講下呢啲嘢係，唉冇計啦，咁啊都啊。时间就超咗啦，咁啊， 又超咗噶啦，我都冇睇住个钟。 时间到噶啦，咁啊，下个礼拜再睇下 好 讲咩啦，讲翻下法律咯，咁啊，今集去讲下啲吹水啊，都系啲主观嘅嘢 ，OK， 好，再讲 ，OK， 拜拜， 拜拜。